和猜不眠的夜晚，独自 I'm not afraid to die.

这也是一个人放纵的时候。 可是我真的不够勇敢，

都不一样，爱到极度疯狂。